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其实咧，我哋今日咧个节目咧，唔记得咗介绍我哋有嘉宾， 系主持人许立山。 嘉宾咧，原班人马都系两位嘉宾， 五个人， 阿力同许立山呢个 五个人就知噶啦，啲观众 五个人吓。咁啊，我哋个话题头先都未完啦，因为咧。其实讲起自杀呢，因为以前我细妹就喺个撒玛利亚逢星自杀会啦，咁佢有时返到嚟呢都会同我分享一下啲嗰啲 case 呀，个案嘅，咁因为呢自杀嘅人系咩人都有㗎。曾经有一个呢九十几岁嘅阿伯，佢打电话去，佢话佢想死，生无可恋。咁但係你作为一个即係嗰个地方嘅社工，你一定要去开导佢。其实咩人都有死嘅念头。只要你係发挥到一个关心佢嘅作用，令到佢觉得呢佢喺呢个世界上仲有价值。起码至少还有你。係咪，就算佢屋企人唔关心，起码都有你㗎嘛。但係呢，因为佢嗰个蔡若莲嘅仔呢，因为佢屋企嗰个菲佣可能大家沟通，后生仔同菲佣基本上都唔好少会沟通。即係呢，你唔可能话个关怀呀。 除非系由细到大佢抽大你。 由细抽大就唔同。 但好似抽到廿几岁。 係呀。唔即係佢廿几岁都好，佢都会同你有个好亲密 嘅感情，但好少呀，你做几年通常都转㗎啦。 係呀，因为费事应该攞身份证啊。 仲有啊。 你唔系以前嗰啲马姐嘛，可以做几十年。 係呀，桃姐呀，你以为吓。 咪囉。 喂，而家呢，因为呢原来呢个佢呢个后生仔呢，佢有女朋友㗎喎。佢当时死佢冇諗过个女朋友㗎喎。是吗？佢真系嘅，只要有一个亲人或者一个朋友同佢讲一讲个电话，佢觉得佢喺呢个世界上仲有牵挂咧，佢就唔会死。 系， 真系嘅。阿 Dilbert， 你又讲下你嗰单 case 啊，即系你记得嗰单嘢啦。 唔系，因为呢单嘢咧一出嚟，佢个报道就系话坐咗一轮，跟住圈翻入嚟， 系啦，上周 跟住。就走去再自殺咧，我就即刻諗起，真係31年前啊，講翻就係日本一個偶像派歌星叫江田有希子嗰個自殺， 係 真係好似朝頭早，佢應該係朝頭早八點到啦，就俾人喺佢嗰個即係屋企嗰度咧，發現佢割脈， 哦， 於是咧就送咗佢去醫院，所以醫院包扎完咗之後，就啲人就陪咗佢，陪咗邊度？陪咗翻呢個事務所。即系翻公司， 系公司 啊，咁可能即系谂住多啲人啊，搵人睇下佢啊，咁样样啦。点知就喺走楼眼嗰下咧，佢就跳咗落去。 哦， 系几个钟嘅咋，好似噶。其实前后系4个钟到嘅咋， 都可能都系冇人开解啦。 系， 即系纯粹都系嗰个叫做即系阻止咗佢自杀，就冇人去开解佢啊。喂，点解你咁做啊？即系俾佢觉得有啲温暖。 呢个最重要， 你带咗佢翻事务所，你都唔系开解佢，只不过搵人夹住佢。 甚至乎系啦，甚至乎咧，佢自杀嘅原因就是因为你啲事务所可能俾得太大压力佢，因为当时日本艺能界可能都好大嗰、那个好多好大竞争。 咁讲佢嗰个死因咧就冇人知啦，因为佢嗰封遗书咧系直到而家都系锁埋咗，系冇公开过嘅。 哦， 系唔知道，当然好多传闻啦，咁我费事讲呢啲传闻啦，喺呢个网上一定你打江田有希子会揾到噶啦。 系， 咁成单嘢，我觉得真系好相似。嗱呢样嘢咧，我想讲嘅就系话，好多自杀嘅所谓迷思咧，系好多人系忽略嘅，就系话会觉得，如果自杀咗救翻 OK 啦，咁样即系一时冲动嘅啫，咁样。但其实喺 我心结 未解开， 你一定要打开心结，唔打开永远个结咧，系一定迟早出事。 有好多即系之前外国做嗰啲即系做翻啲统计咧，就系话。呢啲人咧，如果你唔去处理个问题啊，结果咧佢会喺即系3至6个月之内咧，佢可能会再自杀，而且佢会成功添。 系，因为佢会吸收教训啊嘛，吸收咗失败嘅经验。 系，即系你睇蔡若莲个仔，佢咪咁咯？佢一开头系个飞龙掹翻落嚟，咁佢跟住就之后就再反锁自己， 反锁自己间房就再跳啦。 即系睇下嗰个突然间嗰个冲动系去到几紧要。 嗱，我就觉得呢样嘢就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似乎佢即系佢呢个屋企人咧。是好似完全冇呢样常识咁样样 嘅。其实呢我觉得呢係佢再第二次跳楼原因呢，我主观觉得係因为个菲佣打电话去叫佢老母返嚟。 佢老母唔返。 佢老母竟然唔返。咁俾佢知道咗，佢觉得生无可恋嗰一刻。连女朋友都唔搵啦。 系咪？因为正常廿五岁仔有条女， 所以反锁你唔好再阻我啦。唉，咁咯。 系啊，我觉得系因为佢老母直接害死佢嘅。如果唔系佢老母嗰、那个嗰、那個、一通电话，令到佢听到或者知道，哦，我自杀，你都唔翻嚟，你都唔当我系仔噶啦，我死鸠咗就算啦，系嘛？女朋友都唔去揾， 我唔死都冇卵用啊！ 但系成个过程里面咧，有个地方咧，就系话你会发觉。好似系完全冇呢方面知识咁嘅，但我睇一睇蔡玉莲自己系个防止学童自杀委员会个委员嚟嘅， 咁啊冇关系嘅，个官个职位嚟嘅啫， 有 咪即系个职位， 你起码都有啲基本知识啩， 系噶， 咁个仔已经唔系学童啦嘛。 咁唔系学童啫，咁 即系对呢方面咧，你知识嘅， 咁有多少，咁有多少相通啩？ 即系咪谂啲咩方法嚟到解，即系解决呢啲问题，唔好防止自杀问题。 即系我头先讲嗰样嘢，系唔会唔知先啦。即系人系会短时间内自杀两次系有噶嘛呢啲嘢。咁如果你话，除非你话俾我听，你喺嗰度连 briefing 你都唔听嘅，你入去就系得个坐字嘅啫。你除非系咁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冇理由一啲嘢都听唔到噶。 咁啊，可能有啲人嘅学习能力差少少咧，系咪？咁唔出奇嘅。不过咁，嗱，我哋咧做人要客观持平啊嘛，唔能够太主观嘅。点解咧？我哋要回忆下罗范招芬几年前讲过啲乜嘢。嗱，因为咧当年咧有两次，一次过有两个嗰个教师咧就自杀。咁啊，罗范招芬就话咧，只系两个咋。So what？ 系嘛 ？Who's fucking care？ 唔讲 佢 咪系咯？佢争住心里面嗰句唔讲出嚟啫嘛。 佢面嗰阵咧，佢就话如果真系关教育改革事啊，咁就唔系死两个啦。哇，真系啊， 系咪？应该系佢嘅讲法。 唔系咁嗱，我哋要客观噶嘛，我哋一定要引述翻嚟 remind 大家记得罗振芬当年讲乜嘛。喂，如果将佢呢句说话套翻落蔡玉莲度。如果要死一个咋， 如果有抑郁症就会自杀嘅话，就唔系咁。 喂，你睇下阿边个阿齐恩又唔见佢死，系咪？ 喂，大佬，六八九为咗个女，屌你六特首都唔做，唔连任，讲得系咪先？ 系 系啊，为咗家庭嗱，所以咧佢一个伟大嘅父亲，所以佢个女就唔使死啦。 唔系，佢搞到咁后期先唔做，你睇下佢几癫咗几多次。嗱喺礼宾府搞到叫救护车， 咁佢都会都啊，即系觉得 回头是岸啊嘛。 佢衡量过啊，唔系，下次可能个女就死啦，所以咧，我都系唔做呢个特首啦。 佢戒手啫嘛，佢未跳楼嘛，即系佢未发现到佢都系可能麻麻地尽量开到，都系唔得啦。跟住我特首都唔做啦。 系咪知道自己会搬嚟礼宾府啊？礼宾府矮矮 地，冇错， 都咩全职 嘅。咁唔系，佢其实住喺贝鲁岛嗰度咧，都系两层高嘅啫，除非佢跳落山啦， 碌落山崖。 但系跳落山未必死得啊嘛。你明唔明啊？住四十几楼就一定死嘛，系咪？即系你好似嗰个其中一个咩政协有个政协嘅个女咧，特登去嗰个咩丽思卡尔顿酒店。 哦， 以前喺中环嘅时候叫丽家酒店啊，而家唔知点解又可能就大陆啦，系咪？要叫做丽思卡尔顿 啦。英文叫 Ritz-Carlton。 系啦，以前叫丽家啊嘛，以前喺嗰间叫做富拉玛隔篱啊嘛。 哦，好贵啊嗰间嘢。 好贵噶，系啊。普通房嘅四五千蚊噶，食个自助餐千几银噶，唔系好多，唔系好多嘢食噶吓。嗱，咁啊，我哋要讲翻嗰个叫做咧，呢个梁振英咧，咁佢都系好巴巴喎。如果唔系佢分钟死个系佢个女，即系变咗，可能就唔系即系就系、是、死特首个女咁啊。嗰、那个点讲啊？ 网民好多啦， 唔系啊，网民嗰个庆祝指数仲劲啊，真噶。喂，老实讲啊，我唔系话梁博啊，梁振英如果个女自杀啦，哇，香港人唔系讲少，花篮一定断市，个个都买花篮送去佢嗰度啊！我一定第一个啦，老实讲，我好凉薄噶，我一定第一个送去噶。 白金都做大风添， 101啦，白金大家唔系咁傻，系咪？你好熟就话啫，系咪？ 我几惊你话喺永年亭买一个送俾梁振英， 你都知道我反对呢样嘢噶啦，杀落海能我津贴两嚿，啊，津贴船费吓，或者你自己搭天星小轮咪得咯，悭翻啲， 得两个几啫， 系咪？即系唔系你唔怪得香港人噶，你所作所为啲人觉得你依个死，全家一齐死晒，而且咧唔系应该咁好死嘅，应该咧辛苦啲死嘅。是吧，应该全家人窒息而死，歪到个大髀烂晒咁样，是吧， 咁样啊嘛，即系因为你冇办法，你唔即系香港人，你唔怪得人哋人同此心。我相信好似我咁嘅谂法嘅人，香港都唔会少过两百万人。 所以呢个又解释咗点解啲人咧会走嚟庆祝呢个蔡若莲即系死咗个仔咧？就因为你啲人本身你啲大人。 佢本身好苛 刻啊嘛， 系啊， 咁凉薄。 本身佢咁无耻， 佢咪用翻咁样嘅态度去对翻你咯、嗯。 其实我觉得我都好啱嘅，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啊嘛。喂，我哋用翻梁罗范昭芬讲嘅说话啱噶啦，只系一个咋？你有两个仔啊？系咪？ 如果你做埋吴克俭咁，咪仲凉薄？ 生涯规划系咪？ 哇！咦，你个仔冇做到生涯规划啊？ 系咧。 哎呀，啲吴克俭叫你做嗰阵时候，你唔做啊？ 呢样嘢，呢样嘢又要讲啦。吴克俭讲呢句嘢咧，就其实就系头先讲嗰个自杀防止自杀委员会嗰个报告嘅。 系 咁，如果你睇过报告嘅话咧，你就知道点解 啲学生会自杀。啲 第一，就系话大家知道啦。第二就话点解呢个委员会啲委员会对于自杀嘅知识咁少啊？ 全两部都其实咧调翻转头，呢班人先系最有需要自杀嘅。 因为佢成个报告咧，其实你睇晒佢咧，佢就系想讲一样嘢嘅啫，就系话呢啲自杀原因咧就好多嘅。呢啲原本咧就系一个社会嘅问题，或者你教育政策嘅问题嚟噶嘛，你要研究嘅嘢。佢咧就将呢样嘢写完之后咧，一招太极推走，就话俾你听咧，原来所有呢啲嘢咧都系个人问题嚟嘅，就系、是、就唔系社会有咩事，又唔系教育政策有咩事，又唔系教育嘅问题。总之咧就是、个人嘅问题，全部咧就唔关事。所以咧就叫你自己生涯规划， 系 食自己嗰简称啫。 所以你就会发觉点解呢个委员会啲友做完咗之后，对于自杀嘅知识仲可以咁贫乏嘅咧？咁原来咁，原来就系由头到尾成个委员会叫做。推卸自杀推卸责任委员会。 唉，其实中国人咧，尤其是1949年之后咧，都系惯咗噶啦。主要咧就系啲周围吐地吐痰嘅人咧，就管啲唔吐痰嘅人，系嘛？咁啊，所以咧即系变咗咧，唔识嘅外行啊，专门系令到内行先有咁嘅事发生嘅啫。咁咪变咗咧，中国。嗰、那个系一个反面教材嚟嘅，不过香港近呢几年就严重大陆化，样样学晒大陆，好嘅佢哋唔学噶，衰嘅就全部学晒噶。深圳其实有好多好嘅嘢值得香港学习噶，问题佢哋从来好嘅唔学，衰嘅全部学到足晒。即系咧，呢个系一个人性嚟嘅，啲人咧话咧学好啊。三年噶，学坏三日噶咋？ 系啊， 喂，這個、呢个咧跌翻转头，你而家喺讲翻喺呢个特区班子咧，完全中晒，系、咪？所以咧，养儿一百岁，长忧99，冇办法啦，系嘛？咁啊，所以咧，大陆咧就当佢自己系老豆，就当你香港人咁养，系嘛？不过咁，呢个民主啫，即系喺呢个各个大专院校嘅民主墙咧，譬如有啲人写住香港独立啊，写住咩庆祝边个人死丧子啊，庆祝乜嘢？刘晓波逝世啊，或者脑癌咩癌发作病死都好啦吓，我觉得咧。呢班大学生其实都认真，其实唔系好关心。尤其是咧，而家你都知道咁多间大专院校咧，以内地落嚟香港嘅学生占多数噶啦嘛，就 系 越嚟越多。咁咧，我觉得呢班学生咧，其实都系有一颗中国心。你哋话系咪啊？即系会有一颗爱国心啊？系嘛？如果国家出现危难，系咪应该咧叫做？叫做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系嘛？叫做咧国家兴亡匹夫有差啦， 参军啊去， 系咪？咁而家有个问题啦，我哋要提出啦，因为咧、我哋个国家其实真系好危难，我哋有300万平方公里嘅领土咧系丧失咗，系嘛？咁我哋咪一路都讲宁失千金就不失寸土嘅，而家唔系寸土嘅，300万平方公里，系50万个钓鱼台啊！ 所以秋海棠叶而家变咗一只红公鸡， 变咗只鸡，变咗手撕鸡， 系啦， 系嘛？ 主要就系冇咗蒙古个决，已经系令到你变咗手撕鸡噶啦。 冇错啦，冇咗蒙古，跟住仲有呢个鸡头咧，而家一个鸡头嗰啲地方俾人攞咗去啊，仲有鸡头前面有条禾虫。都系俾人哋攞咗去，咁所以咧嗱，国内咧早几年咧反日嘅时候咧就有几个嗰啲标语啦，咁我根据嗰啲标语创作咗啲新标语啦，系嘛？因为咧佢哋有人就打出嚟噶嘛，宁要 唔知边个地方不长草啊，好似系唔知讲 中国啊， 系啦，也要收复钓鱼岛，佢一个地方嚟噶，唔知讲系东京定系边度啦。咁当然然，你梗系冇资格嚟到东京唔长草啦，嗰个地方都唔系由你控制， 系咪？ 咁跟住再讲啦，就话呢要呢、這个海参崴系咪，又话要光复海参崴。 宁可港澳不回归，也要收复海参崴。 冇错啦，嗱呢个呢我精心帮佢读嘅， 你 冇做 你。你读嘅原 来。广东话。 我以前都未有港澳嘅呢，我都諗一諗。 以前冇呢啲事嘅，因为呢我要根据返个海参崴嚟读嘛，因为要普通话同埋广东话都押韵嘛，系咪？咁我用普通话读一次，我驚佢哋唔明白。叫宁可港澳不回归，也要收复海参崴，系嘛？ 咁啊，咁你真系分裂国家噶咯？你 冇啊？嗱，点解 搞港独？ 其实唔系， 都唔系。 我哋香港小香港小澳门，为咗成就祖国伟大嘅统一，我哋宁愿牺牲一下，系咪？ 牺牲小我完成， 我哋牺牲一下咧。唔同你祖国韬光，系咪？因为你强大嘛，系咪？我哋宁愿牺牲下自己，成全俾你，令到你咧首先完成统一，系嘛？咁有1200万平方公里嘅土地，大过美国啦，你仲使惊人哋嘅，系嘛？大过澳洲噶咯，大过欧洲噶咯，你加埋嗰啲领土之后，系咪啊？咁你使乜惊人哋啊？国家强大咗啦，系咪？所以咧，宁可港澳啊不回归啊，都要收复海参崴啦。是吗？你觉得是不是啱晒？所以呢呢、這个我哋香港牺牲下冇问题。 牺牲真係牺牲少我。 我觉得 真係好大牺牲。 我觉得我哋香港人牺牲下是吗？迟啲加入你祖国怀抱都冇问题嘅。吓我、啊、甚至乎唔加入都得嘅。你好就得㗎啦，我哋唔使咁好嘅。是咪呀？我祖国咁好咁强大，唉你好咪好囉。是咪我哋太好啦，我哋唔使好似你咁好。 再继续俾英国人踢囉，有都冇办法啦。都要忍下。 忍下啦，忍你得。为咗祖国大业，我哋唔介意。真系唔介意，做多一阵亡国奴都冇所谓嘅，系嘛？ 你第三句标语系咪你作噶 ，Tony？ 宁愿股市不做好，也要光复副业岛。 哦，梗系啦， 又系你啊！ 我做啦， 成个股市都要牺牲， 梗系啦。大家作为一个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有咩紧要得个国家强大啊？系咪？股票呢啲嘢你唔买咪得啦，系咪？佢唔做好咪得啦，你可以沽空噶嘛，系嘛？大陆有一个嗰啲期指沽叫咩名啊？时间融资融券系嘛？咁 熔断机制， 唔系融资融券，系讲沽期指，系啦。咁佢意思就系咧，你融咗啲资翻嚟咧，咁啊真系沽空佢，系嘛？咁你唔做好唔紧要，做淡咪得咯，系嘛？ 即系做好又有得食，做淡又有得食。 系啊，冇问题噶，咪大家系做淡咯，系嘛？沽捻到上证得翻一点咯，吓、 啊？系啲国企就惨啲咯，即系个市值会少咗啲吓。 咁、啊、大家为咗国家嘅统一， 冇错啦， 牺牲下咁有咩问题咧？我觉得 咁系国家养咗你咁耐肥肥白白，睇下腾讯 系啊， 几大只嘅一样都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唔系问题嘅，国人咧最紧要咧，一定要顾大局。要知进退，国家有用得着你嘅时候咧，你就要牺牲下嘅，系咪？牺牲下啲股市有乜所谓咧？系嘛？因为副业岛啊，好捻大嘅，有好多丰富嘅海产嘅，吓咁啊！我哋讲呢个咧，我哋不如咧，鼓励 一百万平方公里喎，原 来系啊， 冇连埋外兴安岭以南， 哦， 加埋副业岛一百万平方公里。吓，一百万平方公里唔系好多啫。 喂，而家中国大陆都系960万平方公里 啫。系啊， 所以真系唔系好多， 十点几个 percent 啫嘛。 冇错啦， 真系唔系好多嘅，即系老毛话斋，十个一个手指头同九根手指头啫嘛，系咪？你是但冇只手指，你会死唔会啊嘛？系咪？嗱咁样，但系咧，我哋要睇翻咧，而家香港啊，我想讲有咁多呢啲叫做祖国大陆落嚟嘅学生。当佢哋知道国家俾人哋侵略紧咁多领土嘅时候，系咪应该啊放宽呢、這个入伍参军嘅条件呢？嗱，要组成一支咧叫做北伐嘅救国军，系嘛？最好咧就系、是、由呢班咧内地学生咧带头。咁当然啦，为咗国家统一、民族大业，我相信三司十二局嘅嗰啲局长咧一定要教人。 佢啲子啊，佢啲子女啊，要喺外国重新征集翻嚟香港。 四十岁以下嘅壮丁都要出嚟参军，嗱、嗯、女兵都要。 四十岁以下叫壮丁啊， 系啊，嗱女兵都要，因为咧。有壮丁一定有女兵㗎嘛。咁而家咪身体唔平衡呀系咪先。 你咪睇下花木兰啊老豆咁老都要出嚟参军啦。 冇错 啦。 啊为咗国家嘅荣誉。 你有冇睇兵居行啊或从十五北防河变至四十西营。系咪四十岁都要啊吓、啊、 算后生㗎啦即相比起花木兰嘅老豆。 四十岁系一定系符合参军条件嘅。啊、 女扮男都杀、 啊。所以呢男女都要。四十岁以下不论男女都要参军。咁当然呢梁振英好啲佢生咗三个。佢交两个出嚟得啦，可以交少一个吓、啊。 林郑交晒两个， 啊、林郑要两个啦，冇办法啦。你为咗国家系咪？为咗国家， 佢都交咗个噶啦。 唔系嗰个老嘅，嗰、那个太老啦，嗰个算啦，系嘛？嗰个做义子啊，好似嬴政咁样啊，唔系嘅。我哋觉得咧，因为即系你作为一个有血性嘅中国人咧，你冇理由国家去到咁嘅危难关头，你都唔。挺出即系伸出援手噶系嘛？你都唔出一分力噶嘛？ 但冇用啊！就算你伸出援手冇用噶，结果咪又系掟完石头之后走咗去。 系、嗯，就算掟石头都好，都要做啊！你起码有个表态嘛。 你多一个人掟啊，起码多咗一粒，系咪先？ 冇错啦，多分力量啊嘛。 系啊， 所以 咧， 如果佢哋唔肯啊，你就可以问佢一句说话啦：你是不是中国人？吓、啊，一句说话啫，你就冇办法唔去噶啦。 咁但系冇办法喎，我哋又特别系我哋而家即系读紧大专院校嗰啲咧，嗰啲当系他国噶喎。 唔系，咁佢哋系大陆落嚟噶嘛，嗰啲点可以当系他国咧？ 但系问题就系香港嗰啲本土嗰扎咧，就当咗呢啲系他国，唔会同你推广呢盘嘢噶。 我唔同， 哦，佢唔推广冇所谓啊。 我哋中国嗰啲学生出嚟，即系首先要发起啊嘛，系咪？ 中国嗰啲学生唔识呢啲嘢噶。 我哋有责任要教佢。 你真系要教就辛苦好多噶啦。 唔系，我哋有咁嘅责任嘅。 即系等于，即系喺大陆嗰啲人，你问佢，喂，究竟即系呢个，即系呢个西藏自治啊、新疆自治啊，或者系呢、這个啊，即系呢个台湾独立啊呢啲嘢，系边个首先提出噶？咁你问下大陆嗰啲学生咧。 哦，佢 包佢唔识答。 唔系呢个，梗系唔可以咁讲啦，因为咧就牵涉到佢哋嗰个最高领导人呢、這个正统嘅。啊，咁冇办法啦，佢哋即系大家都叫做咧，隐恶扬善嗰啲嘢咧就唔好讲啦，大家都唔好提，费事尴尬。 但你一定要话俾佢哋知先，有动力噶嘛？ 1921年定系20年啊？系嘛？ 三一三二啊？ 唔系1921年啊，湖南暴动嘅时候，老毛已经提出噶啦。 啊，嗰日提出系， 提出将中国分成九块。 提出嗰阵时系啦， 已经提出咗噶啦，跟住咧就湖南独立， 系 鼓吹双独。 鼓吹商独，因为老毛自己是湖南人。 湖南人，咁佢鼓吹商独。 同埋当年咧一大嘅时候咧，老毛只不过湖南代表啫，唔系啲咩大官。 哇，因为嗰个本身嘅代表啊，唔系好舒服，唔得人去，所以咧就佢就屌你慕名顶替嘅啫。实际上咧，其实唔系邀请佢嘅。 佢其实有冇去都冇人知啊。 有。 呢、這个唔系啊，呢、這个原案嚟噶，而家系佢声称佢有去嘅咋，当年佢系冇资格去嗰度噶， 系啊冇噶， 吓 系慕名顶替，即系话咧嗰个人啊冇去到，所以佢去咗。 因为有啲人咧就翻查历史原案，就老毛系其实冇出席嘅，不过佢系后向外讹称佢有出席咁解，啊，因为后期斗到死鸠晒都差唔多，一系就走咗佬系嘛，陈公博有份啦系嘛。咁啊，仲有好多个有份喎，好似啊，咁啊，嗰啲太历史嘅原案咧，我哋都好难去追查噶啦。但系我哋而家，因为我哋有个历史责任咧，系令到啲中国学生咧系有血性，系要为祖国嘅事业出一分力。 我到时佢要搬龙门噶啦， 唔使， 佢会话即系唔政，即系佢会话唔好讲政治啊。你知大陆嗰啲嘢咧，就系、是、你同佢讲政治，佢同佢讲法律；你同佢讲法律，佢同你耍流民噶嘛。 我哋最简单一句 KO 佢嘅，你乜？你咪中国人，你打得噶啦。 呢、這个最重要 系啦， 系 你系中国人，自己翻去。 有血性嘅中国人咧，都应该参加呢个北伐军，系咪消灭呢个帝俄？咁啊，收复我哋嘅领土，呢个神圣领土嚟噶嘛，系咪？自古以来都系我哋噶嘛，有乜理由俾人哋侵略咗？系 但系咁，到时咧再数翻上去咧， 当年系武装保卫苏联祖国嘅噃。 诶、哎，呢、這个似一时彼一时啦。我哋而家讲翻而家嘛，讲啲 update 啲噶嘛嗱。就算啊，你唔参加北伐，都起码去围剿俄罗斯领事馆啦，起码去俄罗斯领事馆屙督尿啊，系咪？有血性嘅中国人最少要做翻一样嘢，系咪？第二个去蒙古，系嘛？外蒙古喺香港都有领事啊，都曾经系都有啊。虽然喺嗰啲商业大厦嗰度啫，系嘛，都要去嗰度我读念啊。咁样咧，起码又有啲交代嘛，系嘛？佛游圈啊，唔系嘛？咁快圈嘅喂，咁我哋呢次原来又够啦。我哋咧第三次翻嚟讲下经济啦，讲咗太多政治好闷啊。第三次翻嚟讲下经济。